19-9969。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11月22号，在嘉德2018秋季拍卖的油品专场上，一枚俗称大一片红的未发行邮票以咨询价的形式上拍，最终以1200万元落锤，1380万元的总价成交，刷新了中国邮票的世界拍卖记录，跻身世界最贵邮票之列。喜欢集邮的朋友肯定都听说过这张邮票，但是对于不集邮的朋友来说，可能您都分不清它是大一片红还是一大片红。那这枚大一片红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邮票呢？咱们国家和世界上那些最贵的邮票又有哪些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聊聊这些最贵的邮票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嘉德秋拍上这枚1380万元的邮票，是原定于1968年11月发行的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俗称一片红。它又分为大一片红和小一片红。其中的大一片红邮票是横构图，尺寸是60毫米乘以40毫米。小一片红，1968年的11月24号，在这张邮票计划发行的前一天中午，一位中国地图出版社的编辑发现这枚邮票上的中国地图画得不太对，中缅、中蒙、中部的边界线画得不准确，属于我国领土的南海诸岛也没表示出来。这位编辑就向邮电部进行了反映，邮电部发现问题之后，就急令全国各地邮局停售，邮票全数退回。但是呢，反可以说是相当珍贵了。咱们国家的珍贵邮票还有很多，什么绿衣红娘、蓝军邮，还有各种错版票等等，对于集邮爱好者来说肯定是如数家珍，咱们今天就不一一介绍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最贵邮票。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关于珍贵邮票的话题。刚才咱们说到的大一片红，最近在嘉德秋拍上拍出了1300多万人民币的价格。而接下来要说的这枚邮票曾经的拍卖价格是超过了5880万元人民币。这张邮票通常被叫做英属圭亚那洋红一分票。圭亚那是位于南美洲北部的一个国家，现在是英联邦国家，以前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这个国家是1850年开始发行邮票的，他们的邮票最开始是在当地印刷的，后来就改为向英国来订货。1856年初的时候，圭亚那向英国预订的邮票没能按时到达，有断档的可能，为了应急，就在当地的一家报社临时印起了邮票。由于印刷的设备很简陋，印出的邮票也是简单粗糙，不过为了防止伪造，邮政局长在每张邮票上都签了字。 当时印刷的这套邮票一共有两枚，邮票的图案相同，只是颜色有所区分，面值分别是一分和四分。其中一分面值的那一枚是用来邮寄报纸的，四分的那一枚是用来邮寄普通信函的。后来成为稀世珍邮的是其中面值一分的那一枚。上面的图案是用粗糙线条牵印的一艘帆船，船上下用当时最普通的签字印了一句拉丁语的格言：我们必先付出，然后才能收获。因为是应急临时印刷的，所以当时应该也没印太多，具体印了多少枚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记录。1873年，一位圭亚那的15岁男孩在家里发现了一枚旧邮票，上面的图案是条船，纸是洋红色的，上头还印着一句格言。邮票的四个角都被剪掉了，剪成了个八角。这位少年虽然爱好集邮，但是邮票知识并不多，不知道这张邮票有多珍贵。为了凑钱买外国邮票，他就把这枚邮票1.5美元的价钱卖给了当地一位名叫麦金农的邮票收藏者。其实1.5美元这个价格在当时已经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两个月的工资了。小男孩的买卖看上去并不亏，不过5年之后，麦金农又把包括这枚邮票在内的全套英属圭亚那邮票以600美元的价钱卖给了英国的一个邮票商人，一下子翻了400倍。很快，一些独具慧眼的集邮家开始意识到了这枚邮票的价值。其中一位最为引人注目的集邮家叫菲利普·费拉里，这位朋友有着邮王的称号。据说他的收藏囊括了全世界最早期最珍贵邮票的75%。菲拉里很轻松地就得到了这枚珍贵的邮票，而价格也远远低于他的内心预期，才花了700美元。菲拉里是一位意大利血统的德国人，但是他居住在法国。1917年他在去世前留下遗嘱，将他收藏的邮集赠给了德国柏林邮政博物馆，但那个时候正是一战期间，法国政府认为费拉里的邮票收藏是敌产，就给没收了，而且给拍卖了。1922年4月，费拉里的一部分集邮在法国巴黎进行拍卖，其中就包括了这枚已经成为珍品的英属圭亚那洋红一分票。这张邮票吸引了世界各国的集邮家，其中还有英国的乔治五世国王，他为了集全所有英属殖民地的邮票，也派人参加了拍卖。不过在这次拍卖中，就算是英国国王也没赢，这枚邮票最终被住在美国纽约的一位石油富商买到了，成交价是35,250美元，这也是当时创纪录的高价了。故事到这儿还没完，这位叫做辛德的富商收藏这枚邮票11年之后，有一天突然有一位客人求见，说自己也有一张圭亚那洋红一分票要卖给辛德。经过严密检查之后，辛德发现这人带来的邮票居然跟他收藏的那枚真的是一模一样。辛德有的是钱，就把这人手里的那张邮票也买了下来，具体花多少钱咱们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交完钱之后却做了这么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他点燃一支雪茄表示庆祝，同时又用火柴点燃了他刚买到的第二枚英属圭亚那洋红一分票，然后说世界上只有我这一枚了。您看这富商他为什么能成为富商啊？不得不说实在是太有商业头脑。后来辛德去世了，他把这枚邮票留给了自己的太太，而他的太太后来又把这枚邮票重新放进拍卖市场。2014年在纽约举行的苏富比拍卖会上，这枚起价就高达450万美元的邮票在2分钟内迅速成交，成交额是948万美元，当时约合人民币5880多万元。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邮票。 前头说了几张国内外的天价邮票，接下来的时间想跟您聊聊邮票和奥运会之间的故事。邮票和奥运会有什么关系呢？就在上个月，北京冬奥组委就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联合发行了一套北京2022年冬奥会雪上运动纪念邮票。邮票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一张小小的名片，而奥运邮票呢，则是宣传和纪念奥运精神的一种途径。在历史上，邮票更是成为了曾经拯救奥运会的救星。有人说，邮票就是奥运会的第一个赞助商。1894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旦和来自12个国家的79名代表一起成立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决心开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不过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只是一个刚成立的民间组织，资金不足成了困扰他们的最大难题。所以当时的希腊政府就拨了一笔款，让邮政部门发行了一套以古代奥林匹克运动历史为题材的邮票。这套邮票选用了雕塑家米龙的掷铁饼者、宙斯神庙、古竞技场等作为邮票的画面，并且是以高于面值的价格出售的。所得的钱就是用来筹办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奥组委的委员们都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开始了邮票的发售，没想到民众对这套邮票非常青睐，这些奥运邮票很快帮他们解决了财政问题。雅典运动场终于在古运动场的废墟上建成了，而这一套奥运邮票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次以奥林匹克为题材的大面积发行的纪念品。这套无心插柳诞生的奥运邮票后来还风行全世界，同时也催生了世界范围内奥运纪念品收藏的大市场。从那个时候开始，邮票在现代奥运的历史中就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用于筹款的邮票一次次为奥运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些纪念邮票也一次次地记录了奥运的光荣与梦想。反过来，这些以奥运为主题的邮票也成为了邮票邮品发行历史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和历史文物，受到了很多收藏家的喜爱。大家非常熟悉的萨马兰奇先生，他的身份是前国际奥委会主席，但您可能不知道，他也是一位邮票收藏家，更是一位奥林匹克邮票的积极收藏者。萨马兰奇几乎集齐了全部的奥运主题邮票，并且将他的珍贵收藏捐献给了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这其中就包括了266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的64000枚珍贵的体育邮票。萨马兰奇喜爱邮票，邮票也没有忘记这位体坛巨人，迄今为止已经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印有萨马兰奇肖像的邮票。第一枚出现萨马兰奇形象的邮票是菲律宾在1981年发行的，那是一套3枚的第11届东南亚运动会纪念邮票。当时出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仅一年的萨马兰奇应邀前往马尼拉出席了这次运动会的开幕式。这套邮票的第一枚主图就是萨马兰奇和当时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的肖像。第一枚以萨马兰奇为主题的邮票则是圣马力诺在1984年发行的奥林匹克名人纪念邮票，这也是一套3枚的邮票，分别印有国际奥委会的第一任主席维凯拉斯、第6任主席吉拉宁和第7任主席萨马兰奇。发行过印有萨马兰奇肖像邮票的国家还包括了韩国和朝鲜，比如朝鲜在2001年发行的庆祝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纪念邮票小全章，其中第一枚邮票上印的画面中国人非常熟悉，那是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萨马兰奇为乒乓球女子单打冠军邓亚萍颁发金牌，萨马兰奇还用手轻拍了邓亚萍的脸颊，那一刻也成为了他们俩人友谊的历史见证。正是在萨马兰奇的推荐下，邓亚萍在退役后成为了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的委员，他也是第一位进入国际奥委会的中国运动员。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 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咱们今天说了不少珍贵邮票和特种邮票的故事。不过邮票并不是只有高不可攀的天价邮票，集邮原本就是不少朋友平时生活里的兴趣爱好。那还剩下一些时间，咱们来分享一位普通集邮爱好者的收藏故事。在浙江瑞安市，就有这么一位集邮爱好者，他集邮长达40年，坚持只收集信销票，也就是作为邮资使用过的邮票。邵建国今年61岁，退休前在一家化工企业从事行政工作。他对邮票的热爱源起于11岁那年的暑假，他在姐姐家看到了姐夫收藏的邮票，就被邮票考究的设计和精美的图案深深地吸引了。从那以后，邵建国开始帮姐夫集邮，每次看到家人互相往来的信件，就把信封上的邮票剪下来放好，等姐夫来取走。后来邵建国开始了自己的集邮之路，这一入坑就是40年。集邮初期，由于手头拮据，他以收集信销邮票为主，亲戚朋友知道他有集邮的爱好，就都会帮他收集信封上的邮票。不过邵建国收集信销票的主要方式还是从邮市上购买，以及和其他的邮友交换信销票。到今年为止，他收藏的信销票已经突破了4200枚。从1949年到现在，我国发行的全部邮票的信销票，它只缺紫军邮、蓝军邮和包裹信销票，其他的都集齐了。咱们再多说几句关于信销票的话题哈。这个信销票是把在邮寄过程中附有邮政戳记的邮票，经过清洗和整理后所形成的一个集邮品种。加盖邮戳的目的是让邮票不能被重复利用。但随着时间的积累，邮戳也成为了集邮研究的一个主要对象。所以信销票虽然不是全新的邮票，但它是邮票和邮戳的混合体，保存了邮票之外更多的研究信息。邵建国就说了，新票的价格虽然更加昂贵，但盖过戳的信销票更有一种被时代记录过的特殊价值。不过要集齐品相好的信销票，难度甚至比新票更大。邵建国对信销票的品相要求很严格，背面无接薄，邮票齿孔完整，盖黑色日戳，邮戳盖得清晰的才能入他的眼。邵建国说，从他的邮票收藏里可以看出我国邮票在设计方面的变化。早期的邮票大多是为纪念国家重大节日以及领导人作为主要内容，后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邮票设计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像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 G20 峰会等具有时代标志性的事件，就都被邮票所记录了下来。从邮票内容的变化上也能看到时代进步的印记。那关于邮票和集邮的故事，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有霜将窗底霜光发亮，霜里像有歌，通世界的窗。邮差静静将佳音放下，不远千里恋去想，零西一点我俩，没有提半句问候，只有他放的气候，顺着风飘过了地球，放进信箱，准确送到我的手。原来无字情书，那感觉一样微妙，就似没法用言语描画你的心里，念及我有。